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吕宋海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星期二至到星期四天气较凉，市区气温下降到19度左右。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地，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上昼5点，热带风暴纳沙集结喺北纬19.2度、东经122.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吕宋海峡。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到东北风7至8级，稍后9级，有零散骤雨，有零散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至到非常大浪，后转巨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达8级，稍后有零散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9至10级，渐转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8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运输署的2022年交通习惯调查会在9月至12月进行，被抽中的市民在收到邀请信后可选择网上、电话或上门接受问卷调查。上门的访问员会着制服和戴名牌，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积极参与调查，帮助提升大家的出行体验啦！如有查询，请致电3900-1100。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想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良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欢迎来到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我是思培。今天呢，因为 Barbie 和 Shinsa 告假一天，所以呢，就这个美丽的早上就会有我陪住你过6点到8点钟这一段时间。当然我也都准备了很多好歌希望送给你啦，一起听下。今日的第一首歌曲呢，好啱在朝头早6点零钟的时候听的。听个前奏，听唔听得出系边一首呢？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秋风无情，为什么吹落了大 本是梦。 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本是梦，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无论点都好，无论我哋仲会唔会继续一齐都好，都希望你唔会将我忘记。啱啱听过有相思河畔青山。嗱，讲到咧，而家呢一个季节啦，头先听完咧，就感觉好似去咗大自然一样啊。其实咧，呢个秋高气爽嘅季节咧，我觉得最啱咧就系结伴一齐去郊游或者一齐去做运动，因为其实咧，原来做运动咧一齐做嘅话，功效会更加好噶。嗯，唔知你觉唔觉得咧？ 上个世纪仗义受悲，然后这生分享趣味。换了角色，换了场地，都等待你。若要说出什么是你，谈话思想都好细腻。明了内心如同知己，写我人生精彩传记。同行共创造时势温馨，相识天算起，我敢担起各样危机，有背后人是你，同行共领会人世道理。假使一天不再飞，到公园中散步练机，有结伴人是你。 Yeah. 合照，头上多稀疏多美妙，地盘或者眉毛渐少，一切外表都不重要，同行共创造时势温馨，相识一天算起，我即使生气及无理，有慰问人是你，同行共领会人世道理，假使一天不出你，有新相识我便提起，有个 未能够接听大家的电话，不过也都揀嚟一首又一首非常之好听经典，而且我相信大家都会喜欢的歌曲，希望大家会满意啦。跟着这首呢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无心发丝那个时候都挺 hit 的，你有没有看啊？ 第一天汹涌的思念逐寸是若长段，直到所有对白像石头沉淀，直到举世已入眠，原来没人梦中相见，才能全无负担像初生那天。曾是最热记忆，动人如昔，亦留在今夕。我为谁爱过，耗尽了不生气力，遗下最后叹息，传奇事迹被时日侵蚀，以后谁远去，也没有不散落言者。挥过这衣袖，便再也没然后，直到思绪花蝶飞不过冷秋，直到黑发已白头，从前裂痕已经生锈，抬望全无负担便高飞远走。曾是最热记忆，动人如昔，亦留在今夕。我为谁爱过，耗尽了不生气力，遗下最后叹息，传奇事迹被时日侵蚀，以后谁远去，也没有不散落言者。最毒记忆，害人绝色，百年长孤寂，你是谁擦过，渗入我身体血液，遗下最后叹息，漫无目的，愿望掉焦迹，记住忘记我，再没有不散落 现者。 记住忘记我许廷铿。刚才讲到做运动其实有个盘真的非常重要的。不是我斋讲，因为其实之前也有一个研究，就有研究过啊，究竟做运动或者是团体运动还是做家务可以令到我们情绪变化或者改善情绪方面可以有所提升的呢。大家都知道做运动就可以制造安多芬，那就可以舒缓精神上面的压力，刺激大脑，同时间咧，亦都可以令人感到喜悦、快乐噶嘛。咁所以咧，我自己就好中意做运动，尤其是压力大嘅时候。不过，究竟做咩运动可以令到我哋心情更加好呢？系咪好想知道呢？原来系团体嘅运动啊！即系话系要有人同你一齐做嘅呢一种集体嘅运动。究竟点解呢？稍后话俾你听啊！最近师傅都很懒，所以一个人做运动有点太难了。 流动和你同路， 要找朋友一起努力。 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道，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遥遥晚空。 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哇，是不是很有趣啊？这首朋友，是呀，是呀。其实朋友真的非常重要的。嗱，头先讲到做运动同样都咁重要，有朋友会开心啊，做运动一样都会开心。点解咁讲呢？嗱，之前咧有一个叫做情绪与运动关系嘅研究啦。咁呢个研究咧就系由2011年至到2015年咧，就一共访问咗120万名唔同阶层同埋唔同国籍嘅人士，咁啊调查佢哋做运动之后喺情绪上面嘅变化，究竟哪一类的运动最能够有效地改善情绪的呢？结果发现这八种运动最能够令人愉快，最能够驱走抑郁的情绪。哇，原来首位是团体的运动。其实就没有说哪一种的团体运动的，就是集体健身啊、健身舞啊，或者一起玩的一些球类比赛都可以的。另外呢就是跟着单车，跟着再下去就是健身，跟着就是跑步，另外就是一些休闲的运动，水上活动或者是滑雪等等。接住下去呢，再低一级呢就是步行，然后最后这八项最后一项呢就是做家务啦。咁不过睇到啦，啊，其实呢做家务都可以令到大脑可以排出安多芬，但是因为可能家务呢大部分都是自己一个人的运动，咁呢就好难得到群体运动上面的好处。因为我哋啊大量嘅人与人嘅沟通，其实个大脑嘅幸福感都会强烈一啲㗎。咁所以呢，如果可以嘅话，咁当然就係去玩一啲团体运动啦。咁如果唔得嘅，其实最基本喺屋企做家务其实都得㗎。啊，跟住落嚟送俾你嘅呢一首歌呢，哇，好型我自己觉得。咁样走一回都算係做运动嘅。是咩歌呢？潇洒走一回啊！叶倩文。佢同时间咧，亦都系一套嘅古装连续剧嘅主题曲。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二十大今朝在北京开幕，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随着当局对疫情防控工作更有信心和把握，香港和内地会逐步朝向全面通关的方向发展，有信心在二十大之后会增加本港从陆路入境内地的每日配额。谭耀宗在一个电视节目提到有关逆向隔离安排，以解决深圳检疫酒店房间不足的问题，但是听闻出现很多技术上的问题，预期不会很快解决，例如在本港难以找到负责管理的人手，因为有关人士至少闭环两个礼拜不能够回家。被問到逆向隔離會不會胎死腹中，他說兩地仍然在商討有關問題，但是如果有同樣方便的辦法，他並不介意。Mira 演唱会中受伤舞蹈员李启贤，他父亲李盛林表示，李启贤颈脊椎神经的水肿继续有消退迹象，似乎部分手臂的肌肉有微弱醒觉的现象。本身是牧师的李盛林在最新一封代祷信话，由于吞咽反射神经未完全复原，李启贤间中不自觉地将吞下的水和流质的饮品从声带流入肺部，引致吸入性肺炎产生微烧。他又说李启贤有望下个礼拜移除气管造口，但是如果气管造口移除之后而有肺炎并再转为不稳定，先前所做的功夫会打回原状。李盛林感谢有心人为李启贤的生日所做的一切，李启贤有看到应援灯箱，感谢医疗团队的悉心医治和照顾。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邻近乌克兰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州一个军区靶场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来自一个独联体国家的两个志愿士兵向一批参加特别军事行动训练的志愿士兵开火，造成11人死亡，15人受伤，两人事后被击毙，当局正是调查事件。体育消息，英超联赛事热刺主场2-0击败爱华顿，两个入球都在下半场出现，哈利卡尼射入12码，贺积查治亦都射入一球。狼队主场1-0击败诺定咸森林，尼维斯射入12码奠定胜局。富咸主场两度落后之下2-2逼和班尼茅夫，李斯特城主场同水晶宫赛和0-0。在积分榜，热刺10战23分排第三，班尼茅夫13分排第九，富咸12分排第十。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星期二和星期四天气较凉，市区气温下降到19度左右。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李正军，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就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 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二台话你知， aku sudah book lapangan basket minggu ini, ikut yuk. Kamu tidak suka olahraga? Tidak biasa, tapi olahraga itu baik loh untuk kita semua. Lebih baik mulai biasa berolahraga dari sekarang. Kamu merasa tidak perlu olahraga karena tidak gemuk dan tidak ingin mengurangi berat badan, jadinya tidak pernah olahraga. Sepertinya kamu belum tahu kalau olahraga baik buat otak juga. Setelah dewasa, jumlah sel otak akan berkurang seiring penuaan. Ini membuat fungsi otak seperti daya ingat, pikiran, tingkah laku, dan kemampuan menjaga diri menjadi menurun. Olahraga teratur dapat meningkatkan daya ingat, mencegah penyakit otak, dan memperbaiki kemampuan belajar dan bekerja. Makanya kita harus datang ke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dan gabung keanggotaan gratis di sana. Lalu kita bisa ikut aktivitas mereka tentang kesehatan otak dan belajar cara menjaga agar pikiran tetap tajam dan mengembangkan kebiasaan yang baik untuk badan dan pikiran.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temu sesegera mungki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menuhi syarat.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strain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Ini penting untuk dimulainya kembali cara hidup normal.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ccine.gov.hk。 航空公司咧，我嗰陣時做第一間咧，我做過兩間嘅，一間係韓國公司，一間係英國公司。韓國公司嗰間可能就會比較嗰個階級觀念會重啲。我見到第二間航空公司請人喎，英國嘅咁又試下啦，咁啊轉下一個成個嘅文化環境啦，又好唔同。以前係韓國航空公司係唔可以戴住眼鏡翻工，因為要靚嘛，要戴 con 嘅。我係陸思允，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日晏晝2-4，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刚， 花胡先生，恭喜你个仔凯旋而归，今次真系光宗耀祖啦！其实佢系我个女阿木兰啊。 想知道家传户晓嘅花木兰故事有咩秘闻？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圣公会人立纪念小学嘅同学声演《花木兰代父从军》。 个地壳咁多嘢，帮手执执佢啊！ 哈，冇问题，喂，搞掂。 吓，你扫晒入梳化底就话搞掂，咁样博大帽都得？ 嗱嗱嗱，我唔准你咁样讲啊！但系讲起博大帽咧，足球之中可能有相关嘅故事噃。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今集会讲下1945年传说中喺大帽之下比赛博大帽嘅故事，又会讨论下足球资讯流通嘅重要性。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良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有 自然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早晨，今个美丽的星期天，有我思培在这里同你一起听最好歌，一起度过。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都玩乐开怀。没人理我。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 这首歌曲呢，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会不会有些时候你都很希望某一个男仔或者女仔可以看过来，可以跟你 say 个 hi 或者注视到你呢？有些什么是最容易的方法可以得到异性的注意呢？是不是很想知道呢？可能用接着下来这一首歌的那朵花可能都得过。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玫瑰最娇美，玫瑰玫瑰最艳丽，春夏开在枝头上，玫瑰玫玫瑰玫瑰情意浓， 嗱，除咗用花之外咧，用颜色都得噶。要吸引女仔嘅注意，之前咧就有个品牌出咗一支酒红色樽嘅香水啦，咁就令到好多女孩子都话哇，觉得好靓啊！但原来咧，红色唔单止吸引女孩子噶，男仔咧都可以吸引到噶噃。嗱，有一个叫做红群效应嘅一个学说啦，咁就系一位外国嘅学者叫 Andrew 喺2008年嘅时候指出咧，佢话大部分男士咧对于女仔着红色衫嘅好感度咧系会多过其他颜色噶噃，而且更加倾向花费更多金钱喺佢哋身上面，所以我哋可以见到红色对于吸引眼球方面咧系绝对唔可以缺少噶。阳光雨，咁落雨嘅时候啊，最紧要梗系带把遮，然后遮埋你心仪嘅异性啦。而阳光咧，亦都可以带俾我哋正能量。咁所以咧，啊喺阳光底下出现，我觉得咧个好感度都可以提升噶噃。 或者之前亦都有研究讲到，就係话喺适当嘅位置出现都有帮到手㗎。例如係试下讲嘢嘅时候企喺佢左边啦。之前呢有研究过啦，就话啊参加者透过左耳去听嘢会比较容易记住一啲感性嘅词语，可以见到呢右脑係比较容易接收到感情嘅讯息。咁所以呢同对方讲嘢嘅时候呢，不妨可以试下企喺佢左边讲下啲赞佢嘅说话。尝试提升佢嘅好感度，从而加深佢对你嘅印象。不过如果唔靠呢啲嘅小技巧，其实有一样嘢最基本嘅都一定得噶啦，就系型啊！ 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叛，放任赶走我的不满，我用不羁杀死困闷，快乐心中常为我伴，自己的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伴，放任赶走我的不满，我用不羁杀死困闷，快乐心中常为我伴， 刘德华。接住落嚟呢一位都非常之型，有张国荣哥哥。侧面一首歌之后，我哋听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犹如巡行和回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线，你所知的我其实是哪面，你清楚我吗？你懂得我吗？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如情侣相见，说爱说天，偏偏讲得太浅。看着我吧，对着我吧，透视我吧，可感到惊讶。你是你吧，我是我吧，也是爱。犹如巡行和回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闪，你所知的我其实是哪面？你清楚我吗？你懂得我吗？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如情侣相见，说爱说天，偏偏讲得太浅。看着我吧，对住我吧，透视我吧，可感到惊讶。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消化。 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十八公里，横过吕宋海峡。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星期二至星期四天气较凉，市区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Vitamin Enzyme。Pil minyak ikan ini bagus. Kamu sudah minum 3 bulan. Kamu ingin aku minum juga untuk meningkatkan daya tahan dan mencegah penyakit. Suplemen dan vitamin yang cocok buatmu belum tentu cocok buatku loh. Kita tidak sama. Pria dan wanita berbeda secara fisik. Tantangan dalam tugas dan hidup juga berbeda. Jadinya wajar kalau pria dan wanita punya persoalan kesehatan yang berbeda yang harus ditangani dengan tidak sama. Sebagai anggota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aku mendapatkan informasi tentang ini. Berdasarkan perbedaan resiko yang dihadapi anggota, koordinator perawatan di sana memberi saran tentang pemeriksaan penilaian apa yang harus dilakukan dan menyediakan informasi yang berguna. Bagus kan? Mereka juga punya pekerja sosial yang terdaftar untuk memberikan layanan counseling dan membantu mencarikan cara untuk meringankan stres. Apoteker mereka dapat menunjukkan cara memakai obat yang aman. Secara keseluruhan, mereka menyediakan layanan lengkap untuk badan dan pikiran kita. Nah, bisa banyak dapat saran profesional kalau bergabung gratis di District Health Center kan? Yuk, gabung sekarang!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台话你知，行政长官会在10月19号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政府办公大楼、主要公共图书馆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杀月。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凉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 三分钟讲得通。 早晨啊，今日好开心咧，继续请嚟有嚟自印度嘅 Natra 教我哋印度嘅其中一种语言 Tamar。 Hello, Welcome, this is Natra。 嗱，首先想问一下咧，我身边好多朋友咧，如果想学瑜伽学得专啲，佢哋通常会去印度嘅。诶，咁其实印度系咪周围都有得学瑜伽噶 ？Oh yeah, you can learn yoga anywhere.Like, if you have yoga teachers, even we have yoga teachers in Hong Kong. We have yoga teachers. Even online, you can study yoga on YouTube or Google. If you ask for yoga poses, they will teach you. But if you want to learn specially, then you have to go to India for that. Natra 说，其实呢，任何地方都可以学到瑜伽。香港都有瑜伽老师的，而网上他说也都可以学到。不过如果要学些特别一点的，那就要去印度了。那首先瑜伽如果是 Tamar 的话是怎样讲呢？ Yoga, not yogurt, it's called yoga. 一起听多次 yoga. 那其实在那边是不是很容易找到学校的呢？ Yeah, it's more common. You can find it everywhere. 他说是啊，都很普遍的，周围都找到。那如果是学校的话怎样讲呢？ Yoga.Palli Kudam. Yeah, Palli Kudam means school. 一起听多次 Palli Kudam. 咁如果上堂呢，课堂又是怎样讲呢？ Vagupu. 一起听多次 Vagupu. 嗯，明白晒啦。咁在印度读书的时候，学校是不是一定会教瑜伽的？ Most of the schools don't give yoga classes, but in my school, we had yoga teacher come over. He would teach us weekly once. So for International Yoga Day, that's on June 21st, we practice. And there is a stadium, we have different stadiums or in park, where people all come together and do yoga together. Like thousands of people together, they do yoga on International Yoga Day. 他说不是的， 唔係間間學校都有教瑜伽㗎，不過佢間學校就有嘅。老師會每一個星期去到學校教佢哋，就好似課外活動咁。而佢哋亦都有國際瑜伽日，就喺6月21日。嗰一日，唔同嘅公園咧都會有人聚集一齊做瑜伽。嗰日佢哋會過千人一齊做瑜伽，一齊練習㗎。哇，應該咧個畫面係非常之震撼。今日真係學到好多嘢啊！多謝曬 Nature 嘅分享，下一集再教我哋多啲啊！今集多謝曬 Nature，Thank you。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唔该晒 Nature 嘅分享，跟住落嚟咧，亦都有几则嘅 announcement 咧，希望同大家分享嘅。首先咧就系有关于保护儿童同埋禁止家庭暴力嘅。Domestic violence hurts not only adults but also the next generation. Domestic violence seriously affects children's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growth. They will feel confused and helpless and may even learn to use violence to solve problems. Violence solves nothing, but it hurts your family. Don't let you and your children become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Sit how now? Call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hotline on 2343The government is offering COVID-19 vaccine free of charge for all eligible persons. They can make reservation through the online booking system for receiving vaccine at one of the many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s and designated clinic.People wishing to receive the vaccine should make an appoint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Someday, tickets will be distributed at selected CVCS to certain eligible persons. For more information, www.covidvaccine.gov.hk。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于接种疫苗的资讯，欢迎可以上 www.covidvaccine.gov.hk。 絕在粗，肌膚也被你修補。從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喚醒我，努力才能被愛慕。但回頭目睹你為我好，自己不好。我這幸運兒合上眼睛。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但你自己才是虚伪。 刚刚听过有 Sammy 的终身美丽。要保持美丽的不一定是讲的外表，内心都很重要的、哦。无论是晴天、阴天、雨天都好，我们都要保持住正面、正能量的内心。咁你无论遇到任何嘅天气，你都会一样咁开心。 每次我将倾心的感觉都收起，只得我自己在梦里欣赏你。那次我于餐厅的一个偷看你，这么远亲你，我是在无比的福气。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烦扰完美，做梦也都因你。晴天、阴天、雨天，我在何地？亦都会等你。如果不及你意气，才是我运气。 阴天、雨天， 轉涼啦，出街嘅話咧，記住著多件衫。喺咁冷嘅天氣，通常咧我好中意聽翻啲熱啲嘅歌啦，《熱情的沙漠》，歐陽菲菲。聽一聽新聞，轉頭繼續有師傅喺 Beautiful Sunday 陪住你。 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高山唱，你在琴声和，陶醉在沙漠里的笑。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会在今朝十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会期七日，至到今个月二十二号闭幕。通过资格审查的2296个代表参与大会，大会将会在主席团领导下举行。主席团由243人组成，其中46人是主席团常委会成员，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内的7个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大会议程包括听取和审查19届中央委员会报告、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同埋选举20届中央委员会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喺20大闭幕之后，将会召开20届中委会同中纪委嘅首次全体会议，选出新一届中央同中纪委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将会喺全会结束之后同中外记者会面。 英国传媒报道，新任财相侯俊伟计划将降低基本所得税率的计划推迟一年实行，即是2024年先至实行。有关建议与前财相辛伟成在与首相卓惠斯竞逐保守党党魁时的建议相同。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根据英国政府的财政监管机构预算责任办公室早前的评估，认为公共财政状况比预期为差，若果延迟一年至到2024年才将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降低一个百分点至到 19%， 可以避免库房少收50亿英镑，否则英国的公共财政到2027至2028年度将会出现720亿英镑的缺口。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邻近乌克兰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州一个军区靶场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来自一个独联体国家的两个志愿士兵向一批参加特别军事行动训练的志愿士兵开火，造成11个人死亡，15人受伤，两个人事后被击毙，当局正调查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情况非常严峻，目前最困难的战线在乌东地区的巴克穆特附近，亲俄部队持续向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部重镇推进。乌克兰军方的形势仍然和过去几日一样，持续坚守阵地。俄罗斯支持的顿涅茨克分离主义势力日前宣布已经占领巴克穆特附近两条村庄，俄军过去几星期一直猛攻巴克穆特，希望占领这座曾经有70,000个居民以酿酒和开采盐矿著称的城镇。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星期二至星期四天气较凉，市区气温下降至到19度左右。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杨洋是王子，赵露思是公主，两人都是江湖上的武打高手。劇情不单只有情爱纠葛，武林斗争的戏码亦都相当精彩，刀剑的动作戏都相当高规格又真实，所以武打戏就成为且试天下的一大亮点。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30，精彩重温。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航空公司咧，我嗰阵时做第一间咧，我做过两间嘅，一间系韩国公司，一间系英国公司。韩国公司嗰间可能就会比较嗰个阶级观念会重啲。见到第二间航空公司请人，英国嘅咁又试下啦，咁啊转下一个成个嘅文化环境啦，啊又好唔同。以前系韩国航空公司系唔可以戴住眼镜翻工，因为要靓嘛，要戴 con 嘅。我系陆思允，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00到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花胡先生，恭喜你个仔凯旋而归，今次真系光宗耀祖啦！其实佢系我个女阿木兰啊。 想知道家传户晓嘅花木兰故事有咩秘闻？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圣公会人立纪念小学嘅同学声演《花木兰代父从军》。

人大咗啦，相对于追求激情，反而慢慢地爱上一个人，令我觉得更加安心，令我觉得更加有意思。而莫文蔚嘅呢一首歌曲咧，正正就可以俾你感受到慢慢喜欢一个人系咩感觉。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陪和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 一则 announcement 想同大家分享，有关于安全使用气体用具嘅 use of domestic gas appliances bearing CU mark or domestic gas appliances imported for use in Hong Kong since 2003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 Department and bear a CU mark. Users should also arrange regular safety inspection for domestic gas installations every 18 months. Please visit the EMSD website for details. 懂占卜也不懂命理， 却可先知我们同步注定了不起，令我不普通，变得坚毅无忌。幕后有一个最大原因，因为你。将来都找到你，我所梦我所期，全部喝彩因你起。你是我将来不舍不弃，我的明天创自你。没让天官星看星收日记，无问狮子相遇，前面有没有惊喜？一早知几多风趣如飞，活着也很快乐，自寻到你。天有我的爱人，给他永远笑声，并常对他变爱。天有我的爱人，有他不再觉得生命无奈。 歌词结伴唱将来多么的美，你又感唔感受到呢一句歌词嘅意思，或者你又认唔认同呢？陈奕迅《每一个明天》，曾经听过有一句嘅金句，我自己好中意嘅。你唔系一定要好厉害先至可以开始，但系你要开始先可以变得好厉害。喺我哋嘅人生当中咧，一开始个个乜都唔识噶啦，咁所以我哋都要俾啲勇气去开始第一步。而在我们的路途当中，当然会有高低起跌，所以呢，有时我都很感恩身边人的帮助，也都很珍惜身边每一位的朋友陪住我们度过很多不同的时光。接着下来的这一首歌曲送给所有帮助过我同时间也都扶持过你们的隐形的翅膀，张韶涵。 每一次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 讲到陪住我哋成长嘅，一定要讲下我哋嘅屋企人啦。如果讲到要送一首歌俾我哋身边人嘅话，点可以唔送俾佢哋呢？其中呢几句歌词：从我降世一开始到永远不休止，你亦是我支柱、动力和意义。哇！送俾咁多位嘅爸爸妈妈，辛苦啦！希望今日你会有一个美丽嘅星期天。拜拜。 望着你讲。水的沙可知，从我降世一开始到永远不休止，你亦是我支柱、动力和意义。Thank you. 才